时间了，赶紧来拨打进40071088884007108888，花1999元订购到3箱18瓶的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保健酒业有限公司原浆酒的同时，还有1000块钱的电话充值卡是免费送。 嗯， 珍品佳酿茅台茅香玉液原浆酒1999元一箱，买一箱送两箱，和1000元话费，那么每瓶呢只划算到55块钱。每一瓶的瓶盖上都有着防伪编码，保证到滴滴真酒，滴滴好酒。40071088884007108888，承诺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直接拒收，不收取您的一分钱。那么明白了说，就是不让您花一分钱，只需要一个电话，确定要了再给钱，保证到您的消费权益。好的，40071088884007108888。 您即将收听的是大城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城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啊，今天是星期六哈，按理来说啊，星期六这晚上的路啊应该比较好走。 嗯， 可是啊，这不是进入了9月份吗哈，大家都知道这9月份路不是特别好走，所以啊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8.2。 哎呦， 这个状况不是特别的好，这个红的黄的地方比较多啊，这个所以大家伙儿在路上还是耐心等待。 别着急， 我估计这周六晚上大家伙出来应该都是去找好吃的去了，是吧？ 是。 对，既然找好吃的那就更不能着急了，别着急，在路上那个慢慢听听我们大城小事，是不是？ 嗯， 在家做饭的朋友哈，包括在家正吃着饭的朋友，也给大家讲讲有趣的事儿。一开始啊，和大家讲这么一个事儿啊，这个打铁知道吧，这个词儿 打铁 过吧， 叮叮叮，那么打铁嘛，是吧？ 现在这打铁有个新说法，新含义。 什么含义？ 就是说那个铁人三项啊，这个参加这个比赛叫打铁。 哦，铁人三项赛叫打铁。 哎，参加铁人三项赛叫做打铁。 哦， 这个北京大学本科毕业之后直接保了博，23岁的刘泽宇啊，那是当之无愧的学霸。 嗯， 但是这学霸呀，他不是一味的拼这个智力哈，光拼成绩。 嗯， 人家体力也特别好，他就是一打铁爱好者。 哦，喜欢这个铁人三项。 没错，人家啊，这铁人三项还特讲究方法呢。说这个练哈，怎么练这个自由泳游得快？人家学霸刘泽宇学以致用，用专业的流体力学知识还给解释了一番。 这么厉害啊！ 其实跟很多励志的故事特别类似啊。 嗯， 这学霸刘泽宇啊，小的时候也是个小胖墩儿。初中3年级，他为了减肥呀，就开始跑步，每天3-5千米。4年之后啊，他就一路跑进了北京大学，进入了跑步协会。而现在的他呀，这个跑步呢，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成为了学霸刘泽宇生活的重要一部分。 嗯，这说的一路跑进北京大学，应该不是说就是参加这个跑步得了这个很好的名次啊。 不是，人家意思就是说，在不耽误学业的前提下， 是 人家跑步这事儿也没中断。 嗯， 去年冬天，刘泽宇决定和北大泳协、车协的运动爱好者一起来参加今年的北京铁三，各施所长，完成大学生组接力。今年上半年，他就开始练习延长游泳长度，缩短时间。这个时候，普通人跟学霸不同的思维方式那就体现出来了。 怎么体现的呢？ 流体力学专业的学霸刘泽宇啊，就把专业原理派上了用场。他打比方说哈，比方说游自由泳，这两个手臂呀、交替向前划水，后臂前移时前臂不能划水。 哦， 看起来好像是降低了划臂的频率，但是其实啊，这很大程度上减小了阻力。要不然两个胳膊同时移臂划水，水呀、就会迎面冲到头顶，那么游泳的人就会呈现顿的状态。 嗯， 顿脚的顿啊。你看人刘泽宇解释还是解释得通的，是吧？ 没错。 对于即将到来的北京铁三呢，刘泽宇也是做足了准备工作。赛程中间呢，应该有一段需要上台阶儿，这会对于大家的速度有些影响。不过听说爬台阶的过程当中能一览园博园的美景， 我这不还没去过园博园呢，我还挺期待的。刘泽宇说，以前呢参加比赛呢都能认识一些爱运动有活力的小伙伴，希望今年的铁三啊一样能给他带来新的惊喜。 你说这学霸爱运动是谁也挡不住哈、 啊、你这才叫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谁说这个上体育课参加户外活动啊，参加那些课外活动影响成绩影响学习啊，人家刘泽宇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那是谬传。 不过他那几句话确实也是一下把他这个文化水平就一下显现出来， 是吧？ 运动当中你不能说靠蛮力， 是吧？ 你也得动脑， 是吧？ 啊， 那流体力学你看解释多清楚啊！不知道这个其他的游泳爱好者，包括这些准备啊要参加这个铁三这些打铁爱好者们，那大家伙儿也试试呗，看看这个刘泽宇说的这个流体力学在游泳当中好不好用。大家亲身实践一下哈，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现在跑步啊成为了咱们这故事主人公刘泽宇生活当中重要的一部分。 嗯， 要不然也借着这个事儿跟大家聊聊，您现在生活当中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它特别像一造句啊，什么什么什么是我目前生活当中重要的一部分。 嗯，挺好。 欢迎大家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通过微信的方式跟我们互动，大家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今天我们和您聊聊啊，生活当中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 哎呀，就让我再卖几盆吧。 这时干啥呢？ 9月16号上午8点半，在文体路的便道上，小商贩向永善社区劝导队求情，表示想再卖一会儿。 啊，这出摊呢？ 啊。60岁的永善社区劝导队副队长刘爱玲上前劝导说，您看啊，您摆了这一地的花儿多影响交通啊。 啊， 咱这路本来就不宽。 嗯， 您看看，要不然咱们到别处去卖。说完这话啊，吆喝众人，我们来帮你吧。这刘爱玲就和同行的洪秀彪一起帮这个小商贩搬花，没10分钟的功夫，小商贩蹬着这电动车他就离开了。 哎，这事儿圆满解决。 嗯，离开之后呢，这刘爱玲啊也跟自己的这个同事们说，哎，咱们去旅馆和烟草店那边看看。说昨天啊，这个日志里面提到门口有杂物，咱们去看看他这个杂物清理了没有。目送这个卖花商贩离开，刘爱玲和队员穿过马路，继续巡逻工作。这个清理小广告啊，制止商贩路边占道啊，调和这个邻里的矛盾，这都是咱们现在劝导队员的一个工作内容，事无巨细。永善社区劝导队呢，是北京市成立的第一支社区劝导队。 嗯， 2007年成立之初呢，仅有80多人，到目前呢，已经聚集了300多位热心的大爷大妈，平均年龄是50多岁。这个副队长刘爱玲就说了哈，作为一名劝导员，首先需要具备奉献精神。而在这个永善社区啊，老人们将这一精神诠释的是十分的感人。79岁的退休职工江国启和杨凤兰夫妇，2007年加入劝导队之后不久，搬到了亚运村附近。但是二老呢，不时还会坐公交车回到永善社区担任这个劝导员的工作。另外一位腿脚已经有点不利索的李仲生先生啊，带着这洪秀彪，拿着马扎，在社区门口一坐就是一天。他还跟队友们说：“你们溜去，我给你们看家。” 哎呦。 这社区民警李春海就说啊，社区的工作比较纷繁复杂， 嗯， 民警啊有的时候真的是难免分身乏术， 是， 所以这时候一些邻里之间的小矛盾呢，如果没有及时解决，很可能就酿成一些大事，或者说甚至是案件啊。 嗯， 哎，现在有了这个劝导队，帮助民警将一些小矛盾及时来化解，有效的避免了双方这个怒目相对，甚至于大打出手。如今呢，不少居民遇到难题，直接就找劝导队来调解。那社区呢，也从过去的每月10余起报案记录，到如今基本上实现了零报案。 你看看这个社区啊，永善社区在咱丰台区，这故事主角不是咱朝阳群众，也不是咱西城大妈，说的是这个丰台的这些可爱的大爷大妈哈。当然了，这些这个群防群治力量确确实实在每次重大活动当中，那就当仁不让的凸显出来这个骨干力量 是 吧？ 嗯， 这个现在都说这个社区啊，远亲不如近邻。年轻人啊，尤其是这个工作比较繁忙的时候啊，一下了班回了家之后啊，难免可能会稍稍有些烦躁。 嗯， 比如说这哪哪哪这个路口占了道了，哪哪哪垃圾堆出来了，可能三言两语啊，这事儿要是找不着当事人，这火气就上来了。这个时候，咱社区这些可爱的大爷大妈，既有生活经验，对吧？ 嗯， 然后呢，又能够这个站得高看得远的，这些事儿好解决。这 贴心窝的给你说上几句开导这个劝解的话，而且妥善把这事一解决了，在大家伙这个互相之间也更多的体谅，更多的理解。所以说啊，虽然说是人家家的大爷大妈，只要真处理起事情来，也确确实实是觉得，哟，这跟自己家的老人有什么差别呀？ 真的是啊， 是 说出来那些话都是非常有道理的， 没错， 啊，毕竟是有经验的人，毕竟是长辈， 嗯， 啊，所以有些东西还是应该向他们学习。 没错，这个也给我们这些大爷大妈啊，可爱的丰台区的大爷大妈点个赞，也希望这些大爷大妈啊，在这个完成这个您这个业余生活这，包括这您带着红袖章也好，参加劝导队也好，完成这些工作之余 啊，您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是不是？8月10号啊，李大妈遇着点事儿。 什么事儿啊？ 刚刚说完大爷大妈的事儿，接下来又得说一大妈的事儿。但是这个大妈这事儿啊，让这位大妈有点头疼。 为什么呢？ 他说自己报案被骗了。 哎呦，被骗了，什么事儿啊？ 7月中旬的时候啊，这李大妈接了一个自称是北京市老年人保健协会的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电话当中，这名男子就询问：哎，李大妈，您是不是买过保健品呢？您当时花了多少钱呢？这个因为这个315啊曝光问题保健药品，所以啊能给您退13万块钱。 哎，这是好事儿啊。 当然了，这李大妈一听老高兴了呀，哎呀，赶紧的，我跟你讲啊，我当时多少多少钱，我这银行账号是多少多少多少，你把钱给我打过来吧。他就把这个对方的那个39000块钱的现金啊作为成本手续费，然后人对方就说那个您给我一账号，我把这13万就直接退给您，打您账户上。 嗯， 这7月17号啊，这所谓的工作人员还上了门，跟随李大妈到银行取钱，并且承诺啊，您那13万很快就会退给您。 嗯， 而且不仅仅是有退款，还有更多货真价实的保健品赔偿给您。 那这不是赚到了吗？这事 一周之后啊，这李大妈又接一电话。 啊， 工作人员说啊，李大妈不好意思啊，之前呢那统计有误，本来呀应该给您返的钱不是13万，是24万。 哎呦， 但是啊那个返13万的时候，您得先不是先交39000的那个成本手续费吗？这24万钱翻了一番，所以您这手续费还得多交点，您再补交32000，这个24万就退给您了。 靠谱吗？这个 这李大妈一想，这之前这个事儿办的挺利索的，我再交点吧。 嗯， 又去取了现金，把这32000块钱交给了他们。过了2周啊，这无论是13万也好，还是24万的退款也好，一分钱没见着啊。李大妈这回有点着急了，赶紧就联系那所谓的协会的工作人员，但是这时候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你看看， 这不报了警了吗？ 嗯， 侦查员根据李大妈提供的手机号，发现朝阳区、丰台区都发生了类似的案件，再加上李大妈这一起，已经有7起报警记录了。随后，侦查员在8月31号先后抓获了2男1女3名嫌疑人。经过警方调查啊，这3个人呢、啊，之前都参加过保健品的销售，并且啊，当时就留存了所有曾经买过这个保健品人员的详细信息。 嗯， 因为推销高价保健品的骗局，这不是最近被强力打击吗？没有市场了， 嗯、 所以这3个人开始啊，涉及诈骗续集，就是所谓的换个玩法。目前呢，3个人因为涉嫌诈骗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嗯，这3个坏人被抓住是好事。那我觉得这事儿呢，也应该给我们的这些，无论是李大妈、王大妈、张大妈，还有李大爷、张大爷，应该提个醒啊。包括我觉得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作为子女，我们在看到这样的消息之后，也给自己的爸妈应该提个醒。 这当然，这是骗子，真是花招百出哈， 啊， 局中局啊！这之前还说你买那东西都是假的，我们这还先来一缓兵之计。但是其实冷静下来想想，说来说去，不管给您这个赔偿新的保健药品也好，还是给您退钱也好，这前提是还是您得先从兜里往外掏点钱出来，是不是？ 哎， 之前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回了，他愿意办讲座就办讲座，愿意请您做理疗就做理疗啊，您有那时间您就愿意去看看也就看看，但是一旦涉及到把钱从咱的兜往外掏的时候，这时候您可一定得捂紧您的钱包。 最近呢，家住海淀的汪先生收到一条短信，说他的手机号码积分可以兑换啊100余元的现金。 哦， 而且呢积分也是即将到期了。 那这意思不是说赶紧兑，不兑这钱就长翅膀飞了吗？ 对啊。于是呢，在这条信息当中呢，他还附带了兑换积分的网站链接。这汪先生当时看到这条链接当中啊，有这个10086的字样， 也就没多想，就点进去了。他说啊，当时也怪自己太粗心，那个链接和正规的10086网站链接相比，其实还多了几个字母。 这是事后反应过来的呀。 嗯，汪先生就回忆说啊，点击进入网站之后，整个网页和这个移动公司的官方网站看起来也一样啊。在他按照网站提供的流程进行操作的时候，网页上还出现了让他填写自己银行卡号和密码的对话框。这汪先生说，当时啊，他就留了个心眼，填写了一个没有存款的银行卡信息 啊，账户是空的。 哎，随后呢，他又按照网站的要求下载了一个应用软件，按照网站提示操作成功之后呢，汪先生就没再留意自己下载的那个软件。随后他使用微信支付向好友转了一笔账，意外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怎么了？ 这汪先生就说啊，他使用微信转账之后没过多久，手机就莫名的收到了微信绑定银行卡发来的汇款短信通知，说他刚刚有一笔1000元的汇款已经成功。就在汪先生纳闷的时候，他又收到了一条短信，说银行卡又有了一笔970元的消费。这汪先生立即向银行致电询问情况，并及时锁定了自己的账户，这才避免了进一步的损失。于是呢，第二步，汪先生赶紧将这个下载的应用软件就给删除了。等汪先生赶到银行查询之后，发现啊，就在他锁定账号的时候，骗子还企图操作一笔2999元的转账， 这数额越来越大呀。 嗯，但是呢，好在那会儿这个账户已经锁定了，这汇款并未能成功。汪先生就说哈，以前经常听说类似的电信诈骗手段，没想到竟然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仔细回忆了自己被骗前后的过程啊，汪先生这才发现，短信里的内容除了网站链接和正规10086网站相比多了几个字母之外，他点开的网站其实啊和移动的官方网站也是有差别的。 嗯， 前天下午，汪先生前往派出所报警啊，他说虽然被骗的钱不多，但是我想啊向公安机关提供这个线索，尽一个公民的义务，以此呢来避免更多的人士上当受骗。 啊，真的是防不胜防啊。这还好汪先生当时留了一心眼，没有贸然填那个自己常用的银行卡的账号和密码，但是还是这移动支付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样的意外，因为您的个人信息已经泄露了，通过这样的这个银行，哪怕就是卡里没钱，但是您这卡的信息和您个人信息是绑定的，这一查搞不好啊，您手机里其他绑定那些银行卡账户同一个名下的其他的人家都是来去自如了，就让这钱是吧。 嗯， 所以说还是这样，这个点网站的时候啊，不管是您在网购的时候卖家发过来链接也好，还是收到这样的短信也好带来的这样的网页链接，不要贸然的去点进去，哪怕您点进去了需要您输什么身份证号，需要您输手机号，需要您输银行卡账号和密码，尤其是这些个人信息全都出现在同一个页面的时候，当机立断，赶紧关掉这页面，千万不要下载任何东西，是吧？ 没错， 及时断电就好了。哎呀，他这事儿里边还有挺多这门道和玄机的呢。 嗯， 希望哈、啊、咱警方不仅能帮这个汪先生把这笔钱找回来，也能最后给大家一个这个说法，就是这诈骗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给大家讲讲这其中的流程， 普及一下， 好让大家下回能提前留个心眼，是吧？ 嗯， 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这个您生活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啊，有什么事儿啊，什么人啊，是您目前生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呢？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大家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说到人生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哈，这我还真是想到我身边，对，咱一同事 啊、哦，我以为你说我呢。 没，一男同事啊，这原来呀、啊，这个身高体重也都正常，但是因为这长期不是特别规律的作息啊，由于这工作压力也比较大，这慢慢啊，人就开始发福，开始胖起来了。 哦， 最近呢，这由于找不着对象啊，这小伙子有点着急 了， 哎，这每天就开始加强了锻炼，加强跑步， 一开始啊还是特勉强靠意志去要求自己，我得跑步，我得减肥。 嗯， 后来啊跑着跑着就跑成习惯了。 哦， 哎，开始享受跑步的过程了，每天3公里5公里，这个叫什么，这个风雨无阻的，你知道吧？ 挺好。 结果你看看这俩月下来，人小伙子瘦的，哎，瘦成一道闪电啊，那叫一精神，据说啊6块腹肌都跑出来了。 哎呦，那这是真让人羡慕。这个， 所以说呀，这用他自己话说啊，跑步现在就成为了他生活当中重要的一部分。不过在这之前，他压根儿就没想到他会爱上跑步。 嗯， 是吧？ 这个真的是。 对，不知道大家伙啊，目前生活状况当中有哪些是您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呢？欢迎大家开动脑筋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现在的生活现状啊！大家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路况和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路况信息，路况。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8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免费车辆保养，机油、机滤、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更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装房子购建材就到百安居，精选商品低至8.5折，签约装修最高再送15000，详询店内。 老公，车上装的是什么？ 前几天测了胎压，发现右前轮气压只有1.0了，好危险！当场装了铁将军胎压，实时监测更放心。 这钱花的值。 想到安全，想到铁将军。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他。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四环主路四惠桥北向南方向事故呢正在处置，请后车小心驾驶。东五环主路京哈高速入口的南向北方向也有事故正在处置。南二环永定门桥的西向东内侧车道还在事故处置过程当中，后车要注意避让。路面上情况暂时就是这样。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这由于手动操作失误哈，这我们接下来这个要收听大城小事的时候，我再给大家补一片花好吧。走你。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听完这个片花之后才觉得这味儿才对，是吧？ 嗯，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郝阳。 接着和大家讲故事啊。 嗯， 9月15号晚上8点多钟，市民刘先生啊突然就发现自己那个苹果手机和 iPad 被人远程操控锁定了。 哎呦， 都处在没法激活的状态，而且啊这屏幕上还有一条信息，信息说的是2000块赎回，而且还附有一个归属地为四川的电话号码。 这敲诈勒索呀，这是。 这情况一看就不对呀。 嗯， 于是啊刘先生赶紧就拨打了客服求助。在人家客服的指导之下啊，他解锁了手机，可是解锁之后才发现，哎呦，手机里所有内容都被清空了。 啊，太可惜了。这个， 这不 iPad 也被人锁上了吗？在想给 iPad 解锁的时候，他发现啊对方篡改了他的账号信息。 啊， 以前呢我的账号啊是一那个的邮箱，在设备被链接到一个以 S 开头的 QQ 邮箱上，那肯定是有人把我账号盗走以后改邮箱了呀。 没问题，肯定是的。 这不 iPad 没法解锁吗？他就只能拨打预留的电话跟人对方联系，这是2000块钱赎回那四川电话号码啊。 嗯， 对方说啊这台 iPad 呀是他丢的，所以他通过他的账号把设备锁定了。 啊， 他是这么说的，但是他提供的所谓的设备容量和型号跟我手上这都对不上啊。刘先生提供的短信截图也显示，对方说自己丢失的是32G 的二代，但刘先生说他手中这个是64G 的四代 iPad， 压根就不是一个事儿。后来记者就跟预留信息的所谓机主取得了联系，对方说自己姓吴，四川人，和刘先生啊不认识。他跟记者说啊，我不是个骗子，今年2月份呢，我的 iPad 确实丢了。 嗯， 于是呢，通过账号把他自己 iPad 的那个系统啊上了个锁，并且留下了2000块钱赎回的字样。他解释说啊，之所以留下信息啊，是考虑到这 iPad 呀没法找回来，捡到设备的人呢也没法用。我就想，我说谁捡着我这 iPad 啊，这个打给我2000块钱，我就给他解锁，我就当2000块钱我卖给他了，还不行吗？ 嗯。 随后啊，这位吴先生也给记者提供了部分购买记录，截图显示啊，这吴先生确实是在2014年的时候以2350块钱的价格买了一部32G 的四代 iPad 的。他说我之前我不是说是32G 的 iPad 的二代吗？我那信息说的不对，我记错了。吴先生表示啊，自己账号啊确实是那 S 开头的邮箱，目前呢还在使用，没有丢失。丢失的 iPad 一旦要是连上了那个 WiFi 啊，立刻就会被上锁，所以啊，他认定刘先生那台 iPad 就是他丢失的那一部。而刘先生这边啊，也给记者提供了他自己当时买机器时候的发票，票面显示啊，这刘先生买的四代的 iPad 就是64G， 开票日期呢也是2014年。这刘先生说啊，我买的日期啊比吴先生要早，怎么可能买着他丢的那 iPad 呢？这事儿不对呀！ 这到底这 iPad 是谁的？怎么听起来有点乱呢？ 是啊，这事儿就开始扯了乌龙了哈。 嗯， 记者就这个情况也咨询了苹果的客服人员，人家客服说啊，刘先生很有可能是遇着骗子了，估计是对方啊把那个登录的 ID 啊，就那个身份信息给偷走了，然后啊编了一些胡话来混淆视线。 哦， 如果是到正规授权店买的时候，是不会出现销售二手机器的。他表示啊，目前一些不法分子盗用苹果账号，然后恶意设置成丢失模式，目的就是为了索要赎金。工作人员解释说，苹果设备遗失之后啊，所有者呢是可以通过账户使用丢失模式将设备锁定，然后呢再找这个丢的设备的位置。如果设备没联网，那是没法定位，也没法远程抹掉。账户的控制者呢，可以在屏幕上显示一条自定义信息，就是那个什么2000块钱、几千块钱赎回，那就是自定义信息啊，指明这个设备已经丢失啊，或者是你怎么跟机主取得联系。 哦， 目前呢，刘先生已经向苹果的客服部门提供了他自己买机器时候的凭证和三包卡。客服人员表示，解锁团队呢将会在10天之内为他进行官方软件解锁。客服也提醒用户一定要注意个人的信息安全，不要轻信各种各样的赎回信息。 如果不是这客服人苹果客服人员说这些话，我还真以为是这机子有可能还真的是人家的呢。 如果呀不是刘先生还能留着当时买机器的时候那些所有的发票和凭据话，这事儿还真的就说不清了，手里拿着这机器都没法说理去，是不是？ 嗯， 所以说还是提醒大家伙啊，在进行所有交易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这个具体的还是抽象的也好啊，留好保存好所有的交易凭证，无论是电子的还是纸质的，交易凭证特别特别的重要，哪怕这事后出现了这些争端呢，包括售后上这些交易凭证都会为您起到至关重要的帮助作用。 早上8:30，在地铁旧宫站门口，一名小伙子停下匆匆的脚步，喊道：“给我来一煎饼果子带走。” 啊！ 在他身边呢，有一个黄色的啊，这个小餐车，车身上贴着“北京早餐”的橙色字样，两扇小窗户打开，里面售卖的早餐呢是热气腾腾的。这样的这个鸡蛋形状的早餐车在北京市可以说是不少地铁站你都是随处可见的。 是对于白领这是早上上班族来说特别方便。 嗯，据了解呢，正规早餐车应当具备经营许可证，上午9:30准时收摊，食品呢由正规公司冷链配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啊，不少的这个早餐车都属于无证经营的克隆版黑车。在地铁亦庄站的万源街站啊，拐角处就停着一辆早餐车。这记者就发现啊，这辆车的外形与正规早餐车没有什么不一样， 嗯， 但并没有所属公司的名称，里面也没有悬挂着经营许可证， 这是个黑车呀。 哎呀，虽然时间已经到了中午12点了，但是这早餐车呢还在经营，属于典型的克隆车。这个问到了他们，他们也说啊，说那种大公司的早餐车我也知道， 嗯， 公司统一配送管理，成本自然也就上去了，哪有我自己干赚的多呀。 这承认自己这是山寨车。 嗯，他说啊，这早餐车就是他自己购买的，他说我会做什么就卖什么啊，什么时候收摊我也自己来定，早上和中午啊摊煎饼炸里脊，晚上烤肉串， 这是全天餐车呀。 在网上啊，早餐车定制和出租的信息也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你只需不到10000元就能买一辆。如果你不仔细检查，普通市民就很难发现啊这些克隆车与正规车的区别。据了解呢，北京市早在2002年就启动了早餐工程，为了保证食品安全，统一由正规早餐公司冷链配送食品，加热后出售，不允许现场制售食品。在巴通县梨园地铁站外啊，6辆正规早餐车一字排开，经营者身穿统一的围裙，头戴一样的帽子，显得比较的规范。 正规早餐车嘛。 但是走近一看，这些原本应当由公司冷链配送食物的正规早餐车，有的竟然也支起了炉子，现场开始制作早餐。 啊， 他们就说哈，其实公司能配送这个卷饼胚子，但肯定没有现场做的热乎好吃。一位经营者呢，把公司配送的这个卷饼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防止检查，转身呢就自己偷偷的去烙饼。他说如果不这样，根本竞争不过啊那些黑早餐车。 哎呦，你看看，原来这事儿现在已经成为了这个恶性循环了是吗？ 啊， 这确实是没想到，那个咱这压根儿这是俩事儿啊，那个黑早餐车啊，这看起来是一模一样，实际上跟正规早餐车包括这些合法经营的这些这个餐饮点啊是有本质区别的。 嗯， 所有的餐饮从业者啊，对于从业者的要求都非常高，首先你得有健康证啊，有这些从业资格证，这些这个黑餐饮车啊，这个健康和卫生问题那就不好说了是吧。 嗯， 当然这个正规早餐车是不是也目前好像监管上也出现了漏洞和空白呀是吧。 是， 这怎么能看着是一回事实际上又是一回事呢？希望啊这个能给所有大家伙入嘴进口的东西啊能严把这样的质量关，别让大家吃的都不放心呢，是不是奔着这正规早餐车去的，结果还是让大家感觉有点失望。昨天上午9点多，北京丰台工商局市场科、商标科和辖区的工商所联合对新发地附近的某仓库进行排查。 嗯， 对很多存放日用品的仓库进行了一番大检查。而在某库房啊，发现像这个大牌的日用品，蓝月亮啊、奥妙啊、大宝啊这些日用品、化妆品，一检查，哎呦，1000多瓶涉嫌大宝商标侵权的化妆品， 这么多呀！ 记者发现啊。这个化妆品品牌呀叫做追美大宝， 追逐美丽哈。 包装盒上呢确实有大宝的这个汉语拼音的字样，这个山寨大宝一共有2款产品，一种呢叫营养 SOD 蛋白蜜，醒目大红字标志那就是大宝，就在那个左侧竖排啊，两个不大点不大点不大点的小字追美，这还是淡灰色啊，你要是不仔细拿放大镜看那还真找不着。另外一款呢叫做雪肤活力蜜，同样啊，那个深蓝色大宝两个字那叫一个大呀，追美两个小字还在竖排，这个淡淡的小色字。包装盒上显示的山寨大宝公司呢是汕头某化妆公司，但是啊没有联系方式。 嗯， 记者也对比这个正儿八经的大宝的官方网站的产品啊，人家大宝 SOD 蜜和山寨的这个营养 SOD 蜜，发现一对比啊，像什么两者的产品颜色啊、图案确实挺像，您要是不仔细观察，这假的特别容易被误认为是真的。找到涉事仓库的库房老板啊，他也表示放在这儿啊，我们这还没开始进行卖，你们这不就查出来了吗？ 嗯， 也就是说这批产品还没有流入市场。现场执法人员说，依据相关法律呢，查处的商品会被没收销毁，并且按照商标法对涉事厂家进行相应的处罚。 嗯，这端掉了这么一个侵权的一个小仓库啊， 嗯， 我觉得是好事儿。啊、嗯，这种事儿一定不能让它流到社会上。 反正大家伙儿对于这个日用品，包括这化妆品也好啊，包还是食品也好，一定要到正规的这个商家去进行购买，不能图便宜。你街边的什么小摊啊，所谓的什么清仓处理呀、啊，所谓的什么这个跳楼价大甩货这些，那99%都不靠谱。 再来看这么一件事儿哈，陈某跟刘某都是某知名电器公司的员工，但是因为刘某在微信的朋友圈里边发这个陈某的照片，并且加了一些侮辱诽谤性的文字，这陈某就以为对方啊破坏了自己的名誉，给自己造成了精神上的严重打击，以此呢以这个侵犯名誉权为由，将刘某起诉至法院索赔20,000元。这个记者昨天获悉啊，怀柔法院判决刘某承担这个侵权的责任。 这好朋友朋友圈当中发照片，这事儿有点过了吧？你配上那侮辱文字啊？ 原来是挺好的朋友，后来因为一些事儿啊，两个人性格不合，因此就关系就不好了。2015年7月，刘某先后在朋友圈发布陈某的照片，说：“哎呀，这人是一个贼，是从某知名电器公司来的，跑我们公司来了啊，这是他偷东西的啊，大家一定躲他远点。”然后还扬言每天我要警告大家一次。这微信发出之后呢，公司领导和同事对这个陈某就议论纷纷。这陈某就说很气愤啊，我没这样，你干嘛这么说我？于是呢，陈某就认为刘某的行为破坏了他的名誉啊，你得赔礼道歉，你得恢复名誉，并且赔偿我精神损失费20,000元。 这什么仇什么怨呢？这是。 那法院就表示啊，微信作为网络信息交流平台，便捷快速，散播广泛。由于刘某发布的不当言论、涉案信息，的确呢容易引发对陈某的猜测，造成他社会评价降低。刘某的行为系侵犯陈某的名誉权，刘某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啊，被告刘某在其朋友圈登载致歉声明，对原告陈某赔礼道歉，赔偿陈某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 你看这个钱也是赔了，这报告也登了，那我估计这朋友以后这是没法做了。微信对于很多人来说是生活当中重要一部分，每天不刷刷手痒啊，这心里静不下来呀。但是啊，无论是这个私人的朋友圈也好，还是公开的微博也好，大家一定要谨慎的在这些社交平台上这个发布自己的言论，是吧？这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生活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啊。老何说，我们老两口70多岁了，每天雷打不动三件事儿：早上看报纸，下午听大城小事，晚上看新闻联播。这是退休生活的必修课，雷打不动已经10多年了， 真厉害。 良好的生活习惯随时跟社会接轨。 又见青天说，我老婆爱游泳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了。 哎，这习惯可好，这个游泳能塑造体型，保持这个身体的代谢活力呢，是吧？建议大家啊，不是，也祝愿大家每天生活呢都能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习惯和规律，拥有一个好身体。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大城小事不得不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浩洋，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明天见， 再见。 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的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东亿日盛装饰，专注品质家装18年。 邮储手机银行转账免费了，2015年全年邮储银行全国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进行行内硬币转账，跨行汇款均免收手续费。更多精彩敬请关注邮储银行义务有礼活动。 中信银行带您逛中网，62开头中信卡经专属渠道购票享15%优惠，更有小泽沙娃签名同款球拍达标获赠。微信关注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回复中网报名吧。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小公益，小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规范广告活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广告行业的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经济秩序。9月1日起，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正式实行，6章75条，多角度详细规范广告活动，明确监管权责，强化监管力度，立行业新规，奠发展基石。